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意义非凡。为了证明清白，胡闹着手调查真相，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欢迎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演播满超。 就在我和齐家以钥匙为筹码，自信满满和苏正对峙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苏正竟从口袋里也掏出了一根细长的金属，竖在了桌上。 你们说的钥匙，我也有一条。 我定睛一看，这把钥匙和我手里的那把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上面的齿纹略有不同而已。齐家一下子愣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明显这是出乎他意料的，他想伸手去拿，苏正却一把将钥匙夺了回去。 哼，看来你确实不知道，这种钥匙本来就有两把，加上锁，一共是三件东西，分别由胡苏齐三家保管。 苏正拿着手里的钥匙， 我放那么多古锁在名下的店里，不是为了发出我手里有锁的信号，而是我一直在找那样一把锁。 齐家大失所望地问，为什么会这样？那把锁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据说是宝藏最后的藏匿地点，锁是特制的，必须要两把钥匙才能打开。钥匙是苏家、齐家各一把，锁则由胡家亲自保管。不过因为胡家的人都死了，所以那把锁也就不知去向。 怎么会这样？苏正瞥了我一眼道， 那可就得问胡青山了，这主意是他想出来的。 齐家突然扭过头对我说，不对呀，那你手里的这把钥匙应该是我们齐家的呀。我二话不说掏出钥匙往齐家面前一放，站起来，钥匙物归原主啊，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以后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行不行啊？齐家一愣，赶紧追上来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别误会。其实我从看到那份报告开始就已经决定了，我必须要离这个女人远远的，她太危险了。什么宝藏钥匙我本来就无所谓，这跟卖假货的不一样，说不定就有人命啊，而且还是我的命，有命赚钱，没命花钱。我没理会她，直接往外走。突然苏正在背后说道， 让她走吧，反正走出这扇门她也活不了多久了。 我刚要迈出大门的脚立马僵住了，回过头冷冷道，你什么意思？你这是威胁我？苏正扶了一下眼镜笑道， 我没必要威胁你，反正姓封的不会放过你，你有那么好的高仿技术，正是他需要的人才啊，他要么把你收入麾下，要么 就灭了你的口。 又是风哥，这个人的确是我现在最大的威胁。 我听说他现在已经派人在找我们了，不过我之前的身份是假的，所以无所谓。倒是你和你那位朋友可千万得小心。 我一听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没有丝毫犹豫便往外走。出了公馆区，找了个公用电话给老贾家打电话，也不知道他回去没有。没成想电话居然打不通，不是没人接听，而是忙音。放下电话，我拦了辆出租车。老贾倒是给过我一个地址，但那一片我从来没去过，到了之后打听了好一阵子才找到。老贾家是个不大的院子，那里虽然是一片老房子，不过比我住的地方还是要好一些。对面一片地已经在开发了，估计再过个几年这里也会被开发到。我站在院门外敲了敲门，哎，门开了，居然没关。 贾大哥，贾大哥， 喊了两声也没人搭理我，我就推门进去了。一推开门，我就傻了，整个院子里七零八落，一片狼藉，好像是龙卷风扫荡过一样。跑进屋子里也是一样的场景，很多东西都给砸烂了，甚至还有好些古玩字画之类的，但是没有看到什么人。坏了，看来真的出事了。几个小时前见到老贾的时候他还安然无恙，没想到一转眼就出事了。我跑出老贾的院子，敲开了隔壁家的门。开门的是个老太太，用南京地方话问我找谁。我向她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几个钟头前，有一帮人冲进老贾家里，又打又砸。由于没找到人，撒了一通火之后就走了。住隔壁的老头老太太年纪大了，自然不愿意惹祸上身，所以一直房门紧闭，也没看见到底什么人。至于老贾的去向，他们也不知道，说老贾是几年前才搬过来的，本来就不怎么熟。我正担心着老贾怎么样了呢，刚走出巷子，突然就有一个人拉住了我。我一惊，回头一看，啊，假的，顿时大喜，但是刚想说话，他却冲我，嘘，兄弟，这样一声，然后把我拉到了一旁不显眼的地方。我迫不及待地问道，贾大哥，你没事吧？我刚从你们家出来。兄弟，有人在追哥哥我呀。我知道是风哥派来的人。 你怎么知道？ 我就把苏正，就是上次那个中年人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果然老贾也大吃一惊，我问他，你没遇到风哥的手下吗？ 幸好今天是你找我呀，要不然他们来的时候我就在家了，那我恐怕就得躺在医院里了。我是回家时遇到他们的，不过我反应快，他们还没发现我就跑了。 那你家里人呢？ 两周前就回乡下去了，也是万幸啊。 贾大哥，我总觉得很奇怪啊，前天晚上风哥已经放过我们了，怎么突然他又变卦了？ 兄弟，你这一说还真是啊，而且这一次他们来势汹汹，确实很不对劲。 说着老贾又看看我， 兄弟，不会是和你们一直提到的那个佛灯有关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难道风哥是知道了什么才如此急不可耐的吗？但宝藏的事我也是昨天晚上才知道的呀。 突然我想起了昨晚墓地里的那个神秘黑影， 莫非那是风哥的人？ 我拍拍脑袋， 哎，我实在是想不通，不过有一个人应该知道。 谁？ 苏正，苏大老板。 当我再次回到颐和路公馆区的时候，保安丝毫没有阻拦我，因为苏正已经事先交代过了，看来他是认定了我会再回来找他。老贾没有和我一块儿来， 他说先得和乡下的家人确认下安全，然后还要找个地方暂时安顿下来。他家恐怕是暂时没办法住了。不过老贾和我约好晚上到第一次和他相遇的那个大排档见面。重新敲开苏公馆的大门，开门的还是吴伯。我打了个招呼，吴伯点点头， 苏老板等您很久了。 接着便把我引到了二楼的书房里。这老头连上楼梯都不用扶，真是让我惊讶。书房的结构很简单，两面墙放着两个摆满书的大书架，正中间是扇很大的窗户，窗前放着一张书桌和两把椅子，只不过这些家具可全都是清一色的红木啊，而且看皮壳那都是有年代的货色了，拿到市场上绝对价值不菲。不光如此，书架上的书也都是不俗之物，居然有不少古籍善本，这哪还是书架呀，根本就是古董陈列架呀。我的乖乖，古籍不同于别的古玩，保存和保养那都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我这边还没来得及细看呢，那个坐在书桌后的人开口了， 胡先生去而复返，不知道所谓何事啊。 哼，我笑了笑也不客气，拉开那张红木椅子就坐在了苏正对面。苏大老板，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都算准了我会回来，难道算不出来我为什么回来吗？ 齐小姐已经走了。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突然说了这么一句，我知道。 他还带走了那把钥匙。 你不是说齐家苏家各有一把吗？那他带走的是理应属于他齐家的钥匙，不足为奇啊。 哦，呵呵，你不在意吗？ 我为什么要在意啊？ 你走了之后，他说了你的情况，我姑且信你是胡青山的后人。不过，我想这里最想要得到宝藏的人应该是你才对啊。毕竟 我和你们比起来只是个下等人，我更看重钱，是这意思不是啊？苏正没说话，显然是默认了。哼，你们这些有钱人啊，自己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啊，还认为别人都跟你们一样，真是可笑。有钱又怎么样？你跟姓齐的那个女人一样，连自家的祖产都快保不住了，还不如我一穷二白落得个清净呢。苏正微微一笑问道， 哦，那你是真的清净了吗？ 我顿时语塞，我现在这种情况实在是谈不上清净二字。 只要你一天是胡家人，你就一天得不到清净。 我知道他这话说的没毛病，但有些事情我没得选。就像一件古董，它诞生之后的命运，它在历史大潮中的百转千回，都已经不是它本身可以掌控的了。为什么峰哥会突然动手？这不符合逻辑啊，但我想你一定知道些什么。 你那位朋友出事了是吧？ 差一点儿。 哦，哈哈，那还真是运气不错。峰哥这个人可是出了名的凶残，就算不死也会被扒层皮啊，尤其是你那个朋友，可千万得小心点儿。 为什么？ 因为你。 他指了指我。我 想控制一个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控制住这个人在意的人。你孤身一人，峰哥自然不能用这招对付你，但是只能对你造成强有力的震慑和威胁。对他而言，控制你远比杀掉你来的容易，而且也更有利。一个造假高手能为他的生意带来巨大的利益。 我点点头，觉得说的有道理，更何况我还跟佛灯有关系呢。 可是转念一想，不对啊，那他找你干嘛呀？ 心理战术这点都不懂吗？我这个知情人正好可以当炮灰，先把我弄死，第二天再上个报纸，你和你朋友就都能看到了，这叫打草惊蛇。不对，或许应该是敲山震虎，哼哼，然后再把你朋友打个半身不遂，这个时候你就成了惊弓之鸟了，风格三言两语不就能把你搞定了吗？ 听他说完，我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啊，这招还真是阴险。 幸好他找不到我，只是你和你朋友真得小心了。 苏大老板，我能问一下吗？你堂堂南京城的古董大亨，为什么要去那种地下黑市呢？尽管齐小姐说你的产业有所缩减，也应该不至于要你亲自去淘换东西赚钱吧？这个疑问从我知道他是谁开始就有了，直到现在才有机会问。苏正神秘的一笑， 这件事情并非你想的那么简单，而是事关整个南京古玩行业的生死存亡啊。 什么事儿又这么夸张啊？苏大老板，你这有点危言耸听了吧？ 你不用激我，我不会告诉你的。对了，不过我可以给你个机会，让你自己去发现。 他所说的机会，居然是给我一天时间，让我去找一本古籍，而且这本古籍的名字叫做《玉函经》。我一听，当场就说不可能，因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啊。《玉函经》的全名是《广成先生玉函经》，是名副其实的国宝级海内孤本。此书为脉学著作，编为生死歌诀上中下三篇，重点阐析脉证关系以及脉象的生理病理情况，是稀世罕见的医学古籍。想当年，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有三件名闻天下的珍宝，一为铁琴，二为铜剑，三就是那部镇楼之宝《送客广成先生玉函经》。据说当年太平天国攻克苏州，未避兵灾，铁琴铜剑楼的楼主瞿炳渊、瞿炳清兄弟二人将古籍辗转迁移七次之多，含辛茹苦颠沛流离之际，他们还重金搜求一书。这样一来，江浙藏书家流散出来的旧藏经本归于铁琴铜剑楼名下的便不在少数。但是万没想到，送客广成先生玉函经居然和另几部书一起被太仓陆河镇一趁人之危的小人以收购棉花的旧账册偷换，并旋即逃往上海出售。炳渊炳清兄弟二人为此悔恨心痛一生，直至临终还一命子孙，如遇旧物，虽破产赎之，不为过也。40年后，时年28岁的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其甲收到其师陆梅川先生来信，说在苏州城中的书寺看到了玉函经。其甲立刻乘舟入城寻到宝书，并将它重金购回。捧着失而复得的海内孤本，瞿其甲仰天长啸： 你可知道，因为失去你，家父一直郁郁寡欢，以致死而有憾。你可知道，为了你，两位兄长始于年间访遍沪上，几乎耗尽心血。现在你终于回到了铁琴铜剑楼了。 这个故事我略有耳闻，因为我这种野路子出身的人最喜欢这些小故事，可是听谁讲的早就忘了。不过有一点我还是知道的，铁琴铜剑楼在解放之后就被国家接管了，楼中的所有藏书也一并由国家来管理，海内孤本玉函经那更是成了国宝。 这么一个远在北京收藏着的国宝，我怎么可能一天时间里凭空变出来呢？我就是孙猴子，我也不可能千里盗书啊。我当场就拍着桌子说，不可能，你逗我呢吧，苏先生。苏正笑了笑，居然扭过头去看着窗外，不搭理我了。这不禁让我大为光火，我刚想发作，却突然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我转身就走。走出书房门的刹那，我分明听到背后传来了一声爽朗的笑。他要我找的，从一开始就不是北京那本真正的《御寒经》，而是赝品。峰哥那个满汉全席生意的目的，无非就是两个。第一，倒卖不合法见不得光的鬼货和贼货；第二，把高仿的假货赝品掺杂其中，高价出售。所以仔细一想，苏正让我找的自然是御寒经的赝品，而且这应该和峰哥的生意有某种关联。不过这可不大好找，大海捞针肯定不行，古籍在古玩市场上属于小众品种，普通的古董玩家是不会对此感兴趣的，专业玩古籍的那又太少，所以这个东西通常都是有价无市。因此古籍和陶瓷字画相比，商家自然是会选择更有市场的后者，甚至连造假者都不喜欢伪造古籍，因为吃力不讨好啊。至少我是从来没仿造过什么古籍善本，所以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眼瞅着天色不早了，我想趁着古玩市场还没关门去逛逛，打听点情报。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而在这阴谋之中，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编辑张璐。 胡闹与一个三角眼小贩达成一致，准备第二天看货。胡闹联系上了韩警官，韩警官又怎样的布置安排？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却有意外被盗，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孰真孰假？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儿，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人性复杂沉浮，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琉璃古灯，地下佛宫，百年宝藏，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一个古董贩子竟掌握关键，围绕古董的这一系列恩恩怨怨，罪过不在器物，而在人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面朝密云水库，背依马营西山，密云区石城镇河北村白蚁画纪念碑，坐落于他曾经战斗过的这片土地上。1939年初，